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一组滑稽戏，先请听滑稽戏《文明结婚》，杨华生、张乔农、笑嘻嘻、沈一乐、姚木霜、周伯春等演出。这是1957年的录音。 老八十公铺上老戏，而且呢，风气已经哎。各种老老少少没客气的啊， 这些几十年不客气，各种巴掌了，啥个用呼叫了啊。后来我有客气中结婚啊，这个名堂叫文明结婚，哎，有个文明结婚，那叫么叫文明的？其实结婚的仪式并不文明，应该不文明的地方， 啊，看不到文明的地方， 哎，最客气隐私虚伪的一套。作为文明结婚经比当了，叫这个小姑娘面孔上的标识， 哎， 叫面孔上的好看等我一样的。 侬也是标志里向去呀？ 啊，有两个欢喜口才，讲我这面孔有低口， 呵呵， 这面孔只要长得标志，小姑娘就有人欢喜，一欢喜不中来讲家己，讲好家己几根条丝嘛，马上就和文明结婚。 哎呀，这个小姑娘嘛没事没了啦， 哎，应该差不多。我生意不搞了条丝结婚了，都因为他善良的， 哪能啦？ 因为朋友多，妻子发得多了， 哦， 母亲生得多，即使支出少，还好生父相济。接下来嘛，好带两 的，还有人人手下来好带动的。 哎， 这个我这边做生意嘛， 哎，应该跟商业差不多。文明结婚的礼服打扮嘛，同老八结婚完全两样。 哦，两样的。 这个礼服嘛，有的租的， 哎， 出租。新娘子的礼服西吧，浑身西吧，从头上白起，白到脚上下，身上穿个件衣裳啊。再把个头子的 哦，头子的 戴个 戴住， 哎，上头嘛再要找一个紫罗锁单子， 侬这个不懂得来讲好 啊， 没得新娘子头浪向套根紫罗锁单子， 那再把个 是个兜锁，这个叫 哦兜锁， 哎， 兜锁啥个料子多了， 兜锁嘛。他这个紫罗锁当时倒是两种是差不多， 应该没两样。 哎， 不过闲话讲对，新娘子要从紫罗锁当时做都说了，好吃有个， 啥好吃啊？ 好吃有个呀，这个好不会把了门中盯了。 侬真的当一紫罗锁当时， 都说啊，都说都说，都说交关长， 哎，长来是， 长来拖了后头，要实际出长了， 要拖往另外的路了。 搿种早结婚，男的穿起来马马虎虎，侬长穿不对了。侬跑了马路啊，出了路浪向，那么汽车了、地车了停下来等你走，那么只好让伊走过去再开了，就是交通了呀。 哎，为啥是搿种衣裳嘛？为啥到路浪去兜圈子不亮的呀？ 哎，所以你不等呀，换一双鞋子了。还要穿高跟皮呀、啊， 高跟皮呀、啊， 30寸高。更交关高，高跟皮呀、啊，80个。 人 是个高跟皮呀、啊，侬想搿能长的衣裳跑路已经不大便当了，再要搿能高30寸高高跟皮呀、啊，么新娘子呀，大高桥再过了那练功夫， 啊，搿走路道路的确蛮困难的。 我虽然困难了，新娘子也蛮高兴， 啥高兴？ 有时有安慰的， 啊，有安慰， 有安慰， 啥安慰啊？ 因为新官人送来一只金手皮。 对 呀，当场结婚的辰光掏了头巾里向， 有个 往手皮口口么自家要安慰。 有 两只大个手皮像这个米盆都能做出来。 结婚，跟男家派对哪能加大了？加大个手皮送过来啊？ 女同的无所谓。 哦， 有两个新姑娘穷没办法。手皮么白要，没手皮还不等呀？ 哎， 那么没办法么，早起当一只人老金。 哦， 假的，套上去新娘子在屋里屋，到后头农村帮我们两家就帮他们打相打木 哈，这手上名堂呢。 有两个新闺女没办法嘛，去嫁，还有个他去嫁手皮， 有个 套了头巾里向，新娘子蛮高兴。到第二年结婚之后，第二年啊，人家朋友来套手去，新娘子不肯放， 吵得没办法嘛，到法院里去离婚。 哎呀，第一年结婚，第二年离婚，这个是啥名堂一份的？ 所以喽，这个是不等呀。 那 么不要讲别啊，丁过年也不舒服个，丁过年个礼物叫大礼物，里头多后头少。 哎，有个大礼物， 丁丁不舒服嘛，个就撑噻。 嗯， 丁过年个撑噻，特别个胸口头八硬不必听的哟，咋样硬个痛得嘞？直接把个。这个医院里像当双车放了炸糕一样， 侬倒不讲三加班， 哎，一个加三加班 了，不，这个衣裳和你普通这个衬衫是两样。 来来， 里头一块是邦邦硬的， 哎，新姑娘胸口的一块衬衫是邦邦硬的，虽然头颈里像个领头啊，还是邦硬不轻 的，哎，还是硬的。 衣裳做出来的衣裳稍微小一点，衬衫小一点， 嗯， 新姑娘稍微头颈粗一点，干嘛没办法的，我跟领结。 哎， 接接，眼睛抽筋，抽的新姑娘气也抽不走了。 嗯，这个几日啊吃苦头没了啦。 伤心哦，头筋难的呀。 嗯， 有朋友可以讲哎，我招待人客了。 嗯， 你这个他动手哎， 那么要动手哎了。 头筋难开了。 嗯。哎，这个新郎官啊。 哎，怎么 样？哎，恭喜恭喜啊！ 我啥人哇？ 哎，我那徒弟 啊。哦，来了。 要自家走是 呗？ 哎呦，搿是苦杀的，搿么小周围也来是个啦？ 小周围来也来是 个，搿么小周围走走过 来去了。 哎，新郎官，什么东西啊？ 哎呦，哎，那好呀，那好。 要挑走来的啦？ 那不挑不是走来的啦？ 但是侬去得办了一个五客呀？ 嗯， 假使新郎官朋友都十几个人包完之东西，侬恭喜来，侬来不及了。 怎么挑得快点？ 哦呀，新郎官什么东西啊？哦呀，恭喜恭喜！哦呀，新郎官，哦，这个要好玩人的哟。 还是不来哦， 有 头巾啊，等到丫头衬衫脱下来一看嘛，头巾也鼻起毛，两人起的。 哎呀， 搿老太不要去管伊了， 嗯， 新姑娘还有一样物事了，手里向拿样物事啊， 拿什么呢？ 今天滚鱼个，没吃那个像洋风炉一样的， 呀，什么洋风炉？ 嗯， 手里向捧的呀， 捧个。 哦，大礼帽 哇，帽子啊！ 哎， 我没看见新姑娘戴过些么？ 戴，这个帽子戴倒是从来没戴过。 既然不戴，没要伊做啥？还是银三套？ 哎，倒是对巧了。 打扮这个新姑娘的人啊，三姑娘变戏法一样， 哎， 魔术家一样。 哎，到这个变戏法了吧？又到又是错了多啊！ 没两样。 嗯， 跟你家人家结婚， 嗯、 来唱堂会就是变戏法的。那么这个也不弄错的当新过年，俺是从老爷还结婚。 哎呀，搿倒是要弄错。 这个新郎新娘大家苦恼，新过年没到，热天苦恼。 嗯， 闷得不得了，热得不得了，衣裳穿了了。 搿么新娘子呢？ 新娘子么冷天苦恼。 明白 了。这个衣裳直接把个衣裳是呆的了，一身透湿的了，一包衬衫个里衣裳，外头么纱么也是风凉凉的，手里么还要捧一束鲜花。伊没啥个水晶设备，新娘子伤心的冷得来缩缩抖。 哎，怎么可以搭得暖热点的呀？ 不来是 呀， 啥人家文明结婚，新娘子搭是米腰米裤结婚，搿么米腰米裤外头抖抖缩啊， 搿是勿真呀？搿么手里向勿要弄搿种鲜花，弄暖热点的，或者弄到汤布子啊，也可以的呀。 侬再勿去弄夹炉了哎，没搿种新娘子的呀。一般是拿出鲜花，搿个新姑娘可是新娘子一到啊，要去迎接个， 啊，我要迎接， 因为这个新娘子不是这个什么花轿，什么的汽车，花汽车，搭彩的汽车，新姑娘可是汽车一到，马上带汽车三鞠躬， 哦，这边开汽车的，拿新娘子送得来了， 真啊没搞好人了。伊是礼节个， 我礼节， 所以礼貌一番。 嗯， 那么陪新郎新娘旁边个班人啊，打扮出来才像新郎新娘差不多个， 是哪能一班人了？ 男宾相、女宾相、大宾相、小宾相、前宾相、旁宾相。 不， 没前宾相个。 有的呀， 啥人家结婚辰光搓到前宾相过来的？ 不是搓前宾相，这是宾相个男个男宾相， 一姓狄呀，一毛狄个狄。那么要叫一点冰箱， 新的哦， 哎， 点冰箱， 哎， 还有一个保冰箱， 保冰箱我晓得个姓保叫保冰箱， 哎，能聪明啊，能聪明。 还有大冰箱小冰箱， 哎， 还有五六岁的小冰箱， 小， 等级四五岁的小冰箱，小冰箱。啥事体呢？ 嗯， 我的小冰箱箱包啊，这个新娘子拉这个兜锁， 哎， 拎兜锁。

冰箱嘛。 啊，俺们来了是吧？俺们来了啊。 哎，你不干了 啊？那么证婚人啥子？证婚人，证婚人， 证婚人哪 里？证婚人都不干的 啊， 就是我是。 指婚人 啥子？ 啊，我 嫁妆人。啥子？ 嫁到你，你嫁到你啊？ 嫁到你 了？哎，就是我们， 我们从嫁到 你，我们是嫁到你， 来来，仔细一些， 来，帮帮忙，来，领个领 个。男女冰箱迎新郎新娘，啥子？哎，男女冰箱，来， 你刚才刚是第一种 哦哟哎呀你呀你呀那么今天是这个新郎贵姓啊？ 还是一个名字？ 李先生，大号是这个哦，李玉宝。李玉宝先生跟这个杨暖暖这个小姐，他们两个人结婚，由别人来证婚，那么别人是不会证婚。那么别人送他们四个字，别人说他们是道生贵子，那么别人是不会讲话。李人 李 人是农大家的财产，那么 李人 我要听大家讲一讲，那么这个 李人 还有这个 李人 啊，那么你们讲了李人就不讲了啊，假装人自私 我现在以介绍人的身份呢，应该讲两句介绍闲话。搿么兄弟今朝来介绍一种老牌洋钿头啊，搿种老牌洋钿头哪里交关强，眼神又到黑白上三种。今朝家里特别便宜，什么五千块金牛钱一只，一万洋钿可以买到三只。今朝货色带来勿多，一塌子就带来四担物事啊，要么趁早来啥人地买，还是买洋钿头？ 喂，啊、喂，那侬哪能买洋钿头啥的啦？ 不是，我实在买洋钿头，那眼镜拿我拉上来 了。哦，到别地方去买吧。啊，好。 眼镜来冰子。 来今朝子你都一旦叫我迎风， 你哪能说了？ 你到今朝个那是迎风，是想到我上个号头结婚，我哎想想叫我痛哭，一日天嘛，的确是哎防空衣裳，夜头灯火管制，那么外头落着雨。哎，那么汽车不能够开门，汽车怕门，那么新娘子只能够走，新娘子腼腆哎，伊这个眼睛的镜片是个像个这个像羊蹄地图差不多的，伊一搞跌了防空洞里向，等到起来人弄得了都像乌人差不多。回到屋里向，我落闸之余，我就吃锁子。 哪个不应该吃锁子呢？ 那么龙凤火中不吃应，丫头们后闸。那么你丫头让这套楼中风。 哦哟喂， 那么 你不要出门的嘛。 今朝子我是来发火门来。 啊哇！ 我今朝来要来。 带带你爱金箍啊！来 咦， 别人家没你来帮侬呀？ 啊，我们来了。我来，我也进来。大家叫我讲，那么我也只好讲两声。那么大家在那讲，这个新官爷年纪高大，哪能会得嫁不伊？ 这个 那咱不晓得 哦， 年纪轻的最近我一到两三岁的 哟， 咱不答应 哎， 因为年纪轻的良心不好，咱闭心的 哦， 像老头子媳妇都闭心， 嗯， 一老子讲谁是闭之心啊，没人要的 哦，最近胡子 那么你的礼包地上哪能会得结婚的呢？讲起来两百三个，那你这个英语还是随时太浓来的，因为他在大方面看电影，门口的我看见李玉宝先生，我无形之中对伊笑一笑， 笑一笑。 那么一看见是我对伊笑一笑嘛，伊马上来说专家洋洋多看一看，我看见一个专家嘛，再笑第二笑。 哦。 但是呢，一看见再笑嘛，伊就马上电影票，哎，他是摸出来。我一看底下还是钞票，所以我带你小弟三小。 三小。 他那你的音乐是三小音乐。 啊。大哥哥俩娘说这个当八户了去下了。 要不然当八户呀。 想啥了？ 你好像死来后。 那么人家去下了。 去下不然嘛，门上是不然的。 啊，死来后地门中下来啊。 那么 鲤鱼煲底上凉水吃不好，那不要看看年纪没大啊。老实讲，伊拉头发四个垂头还或者四个桃子头，真像一个小弟弟。伊凉水吃不好，样样物事侪当准备好了。那像新房间里向的木灯缸上啊，热水瓶啊，那么手刷、我个钱包、我个服装，伊通通侪等我预备好了。伊良心交关好， 哎哎， 咁么伊才等我预备好嘛，我点才预备好。 哎，咁么侬点啊？预备啥？ 预备啥么子？ 那我们点了手菜、手心，那么殡仪馆我才准备好，公墓我才看好。 哎呦， 就等于亡下来，亡下来那才是一个。 哎呦， 啊！ 是浑身是瑕疵。哎，是的呀。今朝小区大戏之前啊，承蒙四位亲友一力捧场，鄙人万分感激。今朝一出国子各路三五收入的人情遗钞没有250万，西装没有30顶，每一顶嘛大概现在卖出去嘛是3万这样，那么几乎嘛可以卖90万，那么90万。加上这个遗钞250万嘛，一塌不子嘛340万，万一花来30万咱们庄园一个铜币都不值个了。哎，拿来吃喜酒啥又送花来，想得什么真是节食节食啊！ 哎， 今朝个酒是嘛17桌，李小三嘛30万的一桌，一塌不子嘛用成580万。师傅相弟们还要起170万，本来我想考这个一点把头才两个铜币，现在弄出来10本了，根本我哪能办法呢？是吧？找师傅大家帮帮忙。哎，周先生，侬来一下摆到位啊！哎，来，给大家指点。哎，周先生，来一下，那个小弟弟也来一下。 好了，我现在我有眼底线，我想的太啊！进去了，那听到咚咚的有嘞。 你难道路过上来？ 那么好的咚咚咚咚咚咚咚的东西敲。虽然我用的脚怪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的， 我咚咚过来的。 但是其实嘛，就要过腿， 小路， 腿板， 我带出来的。 那么现在到处的垃圾，到处的小菜，那么小菜嘛，吃光，我那玩意 下面请听独角戏《各地堂官》，姚慕双、周伯春等演出。这是1957年的录音。 从地求助位，我来了饭店里想做过账房，我想做做账房总便当，就要收收账好了，对吧？ 哎，搿当然，这个做账房便当来是一个吃得几的收几的。 我哪会得出毛病？ 哪能啦？ 不晓得里向有一个堂官是北方人，山东人。 山东人， 伊讲的这个闲话我听不懂。我头一日上去做账房嘛，里向了喊着喊晚上出来， 吃到几点啊？ 杨条了，呀哎，盐蛋壳会长，呀哎，一碉堡， 几点？ 一千八百里就一定要拔。 哦，一千八百里就一定要拔。 蛋壳回肠，一定要拔。呀，一定要拔。 我让我这个死人，我再听错他。 盐甜了，呀，盐蛋壳回肠，呀，一定要拔。 几点？ 一千八百里就一定要拔。 哦，一千八百里就一定要拔。 蛋壳回肠，一定要拔。呀，一定要拔。 我让我这个死人，我再听错他。 侬听啥了？ 蛋壳会长一定要拔。 我听是蛋壳会长一道分， 一道分。 我想从后头还有人，哎，哥们，啥天不喊四五，要喊两两五呢？ 白要两两五，一喊四五，肯定要多心的。 哎呀，这个我喊四五，我们哪能会多心呢？ 原来这， 嗯， 原来我养张水山， 嗯， 养起汤米两两五， 嗯。 还是蛮好听， 侬还十五好了。 演的我演张先生，演起汤米十五， 要几块十五弄出来。 因为这个死的五十人，其他还四个， 哎呦，二毛零， 哎，二毛零零的。 哎，这个海浪声蛮好听。 演来这，演一来唱米本从有事了啷整，演这来请求们两两卡，演一来，演一来，演这来牛市上往大地呀。养在了小龙门的两卡，养有了八股米两两卡么？终于死了浪尖。这个是美的浪鼓。 哎呀，苏西帮倒蛮好听。 我一本帮外地。 哦，本地鼓子。 哎，招待周到。哦哟， 哦是招待我的。哎，好的。 哦哟，多少贵？ 哎，还是呀。 这枪人生发财发的， 哎，是个是个， 上月不来的不？ 对的对的。 这枪忙吗？再吃了是不？ 哎，吃够了。 哦， 你吃够我了是 吧？哦，哎，哎呀，上月不请过来的不？ 是个是个。 来，林台上庆祝呢。 是啥个林台上去？侬找我把位。 那领侬到台子上庆祝啊。 哎，好个，这个。 哎，到台子出来。 好，不要紧，我 赶忙着八二狗排上来过的啊。 喂，侬也当我狗是吧？ 不是呢，告诉侬，一只狗跑上来过的。先生，今朝一家头出这点啥？ 哎，那哪能讲这个出来啊？ 哎，你普通牛带的。 老三在哪在边？侬等我来只圈子了的啊？ 哦哟，你听你说兜圈子嘛，少兜啊。 喂，啥个开心的弄兜圈子？ 咦，侬讲的还我兜圈子？ 哎呀，猪肉肚上叫圈子呀。 猪肉肚上叫圈子 啊？哎，好的，来来来，来只汤圈吧啊。 汤圈啥么子？还是春卷啊？ 喂，侬哪能样样不懂了？ 哎，不瞒侬先生讲，我叫没办法做当官。 我随便懂海亮，海亮，海亮。 我有罗里一代， 啥人来着？ 小蔡来的。 我跟那我好耍。 我有罗里一代。 哦。 养死了两样，什么两天都浪在。 呀。 养牛死亡的当牛死要改人生。 哎。 养在了通江三块街道，养在八宝了江道里，养在了从头旮旯户，养上通西风狗也在路把你们街道说来偷你了浪尖。哎呦我长嘞，养了对开路块头的一张， 哪里个路块头啊？ 哪里个路块头？ 对你手来谁能路块头了？ 不是，今年上过上双鱼章收的。 哦 沿对个路块头为长， 哎，几点？ 沿山谷林啊， 哎， 沿长隆水长， 几点？ 后来年家头为长， 岁数轻少， 哦，去得五方的， 要几块是年家头只吃五分洋的啊？ 十九家头没吃，一家头去为把饭小菜自个打来， 好，蛮好。 我有了后来， 哎， 沿后来个小弟弟为长， 那个弄不好的， 哎，去得六百五十万啊？ 没个，有得干许多个， 伊拉十年没夫妻在等当夫的， 有种事体啊？ 这个是本帮外地 啊，本地故事。 我有这个扬州面的亲身教门 啊，扬州的个 专门去炒浇面的， 更蛮好的。 海量啥声音十八十个 啊，声音交关好听啊啦。 先来炒浇面个，后来牛肉面三个，再来锅底个，后来生炒的个。后来包三样一个，后来全家为一个，等个回答，三个老，后来两个人回答，啪嘎啪， 哎，这个声音倒是才是一像这样木头捅出来那个， 哎，十八十个， 哦，这个精神倒蛮好的啊， 精神好个外有了， 哦，啥外有了？ 大世界背后从的天津当官， 哦，天津官子， 喂，兄弟。 啊，来来，楼上牙座来，呀，楼上牙座来。 闲着请坐了。啊，闲着吃什么？ 这个，哎， 那 闲着好久不来了。哎，好啊。 那 吃什么？ 那咱们生性享乐。 哎，我们精神好使这个样子的。闲着吃什么？ 我这个随便的。 哦，随便。好，耶，三十火鸟，二十水饺，一个炸酱面，一个皮儿来。 闲着面来了面。我吃不落子。 吃不下不要紧啊，不去了啊， 不去了。 好，不要紧，你走走好了。下去了啊，明天见了。咱这会长， 喂， 没有事不要走先了。 那三个。喂，点点能稍微文静点好吗？ 文静点嘛，宁波当官。 哦，宁波外地。 哎，走得走到这样， 赶紧。这是你主席的爱文静。 我用我西山 还是啊？ 哎，就要怪你家没来了。 是呀， 底下您身体好不啦？ 哎，喂，好喂。 啊，您装逼了。 对呀，对呀。 修进卡一 部。那个姐姐， 我等卡了。 哎呀，我是个 来 呀， 不不不。 哎呀，哎呀，哎，我是个来。 今天哪不来不啦？ 今朝屋里向人谁来个？ 哦，哎呦，王西山三年都没来了。 是呀，是呀。 眼睛一闪，我怎哪能不来嘞？哥， 没空呀。 我晓得个，你到别地方去了，忘记啊。昨日啦，我每日是个想侬啦，我夜到做梦做着侬个， 搿辰光想着 侬，我真是我一眼良心都没个，搿眼灯我还撑撑起，是勿啦？ 我跟侬谈爱情是伐？搿用勿着搿啥个撑撑起了是？ 是呀，你三年都没来了。 侬也要搞笑我？ 今天哪不来勿啦？ 再来个。 哦，搿么今天几个人呢？ 今朝十家头。 十个人。搿么灯笼咋忘掉了？ 搿么再啥侬看？这空气比较 啊，哎，空气不灵，我顶怕就要去了。 哦，可是讨厌啊，开开窗了。 好，有数有数嘞。王先生，哎，那么今天我们来哪去吃吧？ 那么是十个人稍微秘密。 根本我是吃女的，我是吃男的。 根本跟男 子。有这么欢喜吃女不吃男？ 哎， 有这么吃男不吃女？ 哎， 有这么男不吃女也不吃不？ 哎，对个对个，我欢喜吃呢，我说花雕了啥有比较好点个。 花雕， 哎，好吧， 搿侬个花雕嘛，我看侬还是上雕嘞。 这个啥体上雕呢？ 上等花雕，叫上雕。 哎，搿大概精神上雕好像。 搿么随便你再上雕， 再上雕，再上雕。 搿么我等海亮了 天，侬等我再弄两只豆子好了，好吧？ 豆子好， 哎，好吧。 哦哟，王先生，豆子还没嘞。 哎。 两只豆子好，我去打针了。 肚子好，打针啊？ 哎， 那么那子侬说海王了、糖醋了啥有吗？ 要命了！海王嘛，什么那个小巨大王了，还有海王游脱了，游掉了。 好的，侬姐姐侬不要当帮子，随便欧两样下去的，好吧？ 那么随个人嘛，我去上吊。 哎，好的好的。 耶，来了。哎，西来是家头哟，上吊了。哎，有嘞，把鸡巴都过一盆嘞。哎，把鸡要给能装，要给到最位里。哎，有嘞，剥皮都卡有大的呀。哎，再来三杯茶的海果子过一盆嘞。哎，有嘞，酒一把不跟当初啊。后来忘记我了走走家里，后来趁此两本啊，后来忘记了有哪里，后来藏在我有家了，后来给他我咋走 那个。 最后请听独角戏世界音乐会，于荣康、谭义存等演出。这是1987年的录音。 来个什么叫他们 来 Today is Saturday. Good afternoon. 哦，这是英文。 小孩没有的在那边了。因不得新姑娘被公想得过来巴拉巴巴给他是太多。哎，都没可是米拉米拉杀的。 这是法文。 好了，一个的小。

在西边乃外围，娘啊娘，倘死归王杰路，儿的娘身体虚实 春芳演唱的《三笑点秋香》。 金红潘氏爷恩女，殿下佳女，请各位姐妹登堂。谈笑真闲语，却不见秋香美如绝。时辰已到江开边，千阴渺茫，我心思乱，心思乱啊！哎呀，这便是何时好？秋香，我举口上前将他定啊，不，今朝为露西清 光，我还是要从容应时，慢点点最后一步要找得见啊啊啊啊啊三分终日相对母女，岂不要归王节目问杀人啊，是我这一了我想姐姐，我想好容颜，女性多情又多疑，终日耳旁多叮咛，我心外难以爱真理，是我这一了东家姐姐，气势冰霜，人与人与多饥渴，夫差无罪无希望，无希望。万顷月亮，不能相夫要来马伯娘，怪只怪万爱是对付夜光，而夫妻没多爹哥，只有一秋香，秋香姐姐呀，带过一枝满庭花，秀色清幽透不下，小溪有情那人，月老祝我说愿上，下一今日做兵人啊，我寄予秋香姐姐配愿啊啊呀，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三看玉妹》。